你好啊，我想请问周博士咧，而家好多人咧叫我去睇樱花，但咧我又想请教你，你会唔会去啊？周博士， 我唔会啦， 因为嗰辐射嗰啲嘢吓。 你讲去日本睇樱花 系 咪咧？ 系啊， 咁啊唔使一定日本都有樱花睇嘅吓。 系啊，不过好似 武汉都有吧？ 系啦吓，我就唔会去咯。 哦，因为都是辐射个问题系咪啊？ 大家啲经过咗呢几年咧，即系都系明白到，仲有好多好多嘅残留喺度咯。 哦，明白。第二个问题咧，嗰啲番薯咧，有时我食到咧，特别紫色番薯咧，头尾咧都有啲苦苦地嘅、哦。 系。 咁但系其他番薯咧都冇咁紧要。同埋有时食到啲菜咧，当然我哋冇买有机菜啦。咁有时我都一个钟头浸咗一个钟头里。嘅中途我換三四次水啦，但都有啲暫時食到間中都有啲苦嘅，係咩問題？咪農藥問題咧？ 嗱未必啊，農藥係苦嘅嚇。農藥通常最容易食得出嘅咧，就係啲火水味啊嗰啲嘅，即係就係苦啦。苦有幾個原因嘅、有啲品種咧就佢係苦啲嘅。咁就唔出奇啊吓，或者你话个番薯个头个尾就会唔会系个品种嘅问题咧？不过有啲菜咧，嗱而家你咪天气咪回暖咯，系嘛？即系廿几度嘅时候咧，有一啲菜咧，尤其是系生菜咧，开始会苦噶吓。明明前两个月种咧就系唔苦嘅，而家一热咧热到廿几度咧，佢就苦噶，都会有咁嘅情况。 同埋我曾经话过咧，如果譬如种生菜咁咧，佢系唔够水就会苦啦。 系啊，又系咯，系啦，系啦。 但你有一個問題咧，嗱，你成日提我哋話椰子油係好好嘅，我都係用緊愛嚟朗口，但係咧點解我成日聽親啲電台咧，即係香港電台都有嗰啲營養師成日強調話脂肪好高㗎，唔可以食㗎，食咗咧又會對心臟血管唔好嘅，咁好似同你有啲唔 係咯？啊幾時即係啊，即係先至夠你食你食嘅炒河啊、炒飯啊嗰啲咧，嗰啲又多好多好多啦。 係嘅，係嘅，多謝你啊，周博士。 唔使唔客氣， 好中意聽你嘅節目㗎。 多謝多謝。 好好啊你，拜拜。 好多謝你嘅電話。